轮子， 轮子， 笼子， 笼子， 炖肉， 炖肉， 冻肉， 冻肉， 一吨， 一吨， 一动， 一动， 停顿， 停顿， 听懂， 听懂， 准了， 准了， 肿了， 肿了， 吞了， 吞了， 通了， 通了， 春风， 春风， 冲锋， 冲锋， 依存， 依存， 依从， 依从， 水准， 水准， 水肿， 水肿。